第七十集，四火想拿去撩谁呀？仁义回到中队后，准备换身衣服接待领导，可刚进大楼就被屈阳波叫住了。 哎，来来来，跟我来到车库。 仁义看着屈阳波正在摆弄手里的单反。 拍什么呢？ 激情动作片。 嘿嘿，这种事儿招我就对了。 一到车库，仁义看到消防云梯伸出了一截，李萨正倒挂在云梯上，下面的战士们都在鼓掌起哄。 干什么呢？谁让他上去的？ 指导员说要剪一个短片放到咱们微博上，每个人都分配了几秒钟。哦，这是他自己要做的。 李萨在云梯上笑着给仁义招招手。 Hello 啊，仁队。 哈你个头啊，疯丫头，拍什么呢？拍完赶紧让他下来。 李萨，我数三二一开始，这回结束了不要笑场啊。 OK， 三二一。 曲阳波将镜头对准了李萨，李萨开始倒挂着做起了仰卧起坐，动作又利落又快，一口气做了二十来个。在最后起来的那一下，双手抓住云梯，两条长腿甩了下来，全身绷得笔直，几乎没有晃动，手一松，人稳稳落地，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帅气极了。 哎，好好好，过了过了。 这么折腾干什么呀？ 咱们萨姐现在人气可高了，有不少粉丝想看他呢。哎，人队，你也露个脸嘛，你露个脸，微博关注度绝对蹭蹭往上涨。 不露。当年给天启消防拍那个宣传片，我被笑了好几年，我几个哥们一见面就学我。波波，就你非要让我上镜。 人队，我们都是从小看你的片长大的。 周长是不是？ 孙定义突然立正站直，挺胸收腹，一脸端庄正经，眼神炯炯地看着远方，装腔作势地念道： 消防安全系万家，防患要靠你我他。 人一抬起长腿就要踹他们，曲阳波无辜地耸耸肩： 我只是响应上级命令而已，现在也是。你个甩手掌柜知道我宣传任务多重吗？你不露脸也行，好歹露个肉吧。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没把你当人。领导快来了，赶紧脱吧。 怪冷的。 仁义抱怨了一声，但还是把上衣脱了下来，露出健硕无一丝赘肉的上身。一阵风从车库的通风口吹了进来，他略一哆嗦。 哇，这胸，这腰，咱们有火啊。 曲阳波从各个角度拍了几张，满意地说： 嗯，不错，有素材了啊。 仁义凑过去看了看屏幕，嗯，他也挺满意的。 啊，把我手机上。 你要干嘛？ 我自己的照片怎么用还得跟你汇报？ 曲阳波推了推眼镜，露出一个坏笑，压低声音说： 哎，四火呀，想拿去聊谁呀？ 你别管，放我。 仁义的脑子里已经在思考如何不经意间让龚应贤看到这些照片了。 知道了。 哎，对了，让你帮我查的事儿，你查怎么样了？ 啊，我打听了一下，支队档案是比较完整，但是呢，现在找不到理由调出来，我找朋友帮忙呢。 谢了。 这些事他其实可以找支队陈小飞帮忙，但正因为陈小飞是他爸的老战友、老交情，他才更加要避嫌。本身以他的年纪当特勤中队的队长就显得资历不够，他知道自己合格，但别人未必这样认为。下午凤凰中队接受了领导的视察，自从消防改制成立应急管理部以来，各个中队都在适应与改革，尤其在人力配置和宣传上下了不少功夫。他们是红五区唯一的特勤中队，所以什么事啊都需要做表率。曲阳波的工作量最近确实很大。陈小飞是陪着总队领导来的，在领导面前对仁义和曲阳波的工作不吝夸赞，但临走的时候 陈小飞还是悄悄提醒了仁义，说凤凰中队最近几个月有两个干部进了医院，让仁义注意。仁义心里也很不好受，虽然孙定义和高格的伤都不重，而且几乎属于不可抗力，但任何意外的发生，指挥员都不可能无责。他害怕的从来不是担责，而是不能将兄弟平安带出去，再平安带回来。把领导送走之后，仁义感觉比出警还累，腮帮子都笑僵了。曲阳波对于这样的场合就如鱼得水，他就如坐针毡，所以别人笑他们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倒也是事实。晚饭仁义也懒得吃，回宿舍窝着去了，毕竟他心里还惦记着龚应贤的电话。他盯着手机看了良久，去把淼淼抓过来拍了几张照发给了龚应贤，并写道： 我们的猫长大了一点。 过了许久，龚应贤发过来一张水蓝色的大蟒蛇的照片。 可以和 Sakio 一起玩吗？ 陈毅咧嘴一笑回道： 不可以。 龚应贤又没有回复了，仁义猜他现在应该很忙，就反复看着他们的聊天记录，心想着下次一定要找机会拍个合照。仁义看了看表，时间还早，他决定回趟家，跟他爸聊聊宝生化工厂的案子。到家的时候，任向荣刚吃完晚饭，仁义让保姆回避了。 老人，我上次跟你说的事儿，你想起什么没有？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突然要问那么多年前的案子？其实上次我跟你聊这个案子的时候，看你表情就不大对劲儿。 仁义看了一眼任向荣旁边的茶几，上面堆着一大叠资料，正是跟这起案子相关的。他走过去，从里面抽出一张泛黄的纸，正是那张印有他爸将龚应贤救出火场的照片的旧报纸。他指了指照片上的小男孩，声音有些沉重。 这个小孩叫龚应贤，现在是红五分局的一名刑警。这段时间我协助警方调查纵火案，对接人就是他。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就是上次咱们聊起这件事儿，我听过龚应贤的一些传闻，又觉得这个姓比较少见，上网一查才确定的。爸，龚应贤一家四口，只有他从那场火灾里活了下来。他坚称他爸不是自杀，是做了替罪羊被灭口。 任向荣怔怔地看着仁义，表情似乎是一时难以消化。 灭口，因为宝生化工厂案？ 必然的，宝生化工厂案最后判定的最大责任方就是他爸爸，死人也没法为自己辩护。 任向荣皱起眉，沉默良久说道： 当年这个孩子这么小，根本还不懂事，你怎么确定这一切不是他无法接受现实而产生的幻想呢？ 我相信他。 任向荣瞪着仁义，仁义自知这句话毫无说服力，他又道： 我知道对一个人的信任不能做判定真相的依据，但是这个案子确实有可疑的地方。 他把那个戴鸟面具的嫌疑人的事说了出来。 如果说龚应贤孩童时的记忆不够靠谱，那么现在抓到的这个犯人说的话完全可以佐证当年在现场确实有过这么一个人。 任向荣倒吸一口气，苍老的面容上浮现复杂的神色。 难道真的是谋杀？ 爸，龚应贤和邱队长十八年来都在追寻真相，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新的线索。你可能是当年唯一同时参与过宝生化工厂案和龚家灭门案的消防员，帮帮我们。 任向荣凝重地看着仁义： 我可能是现在唯一一个还活着的。 爸，你能想起还有谁吗？我打算再去找其他前辈聊聊。 宝生化工厂案出动了12个中队，当时参与过一线救援并且现在还活着的已经不多了，而龚家当年就在红五区内，参与救援的有2个中队，同时参与过这2起救援的 我得看看当年的名单，我现在只能记得我和老陈。 陈小飞当年是他爸的副队长，这个答案任意有所预料。 没找到确凿的证据前，陈叔那边我不想惊动。 我正想提醒你，小飞现在是支队长了，有些事儿不要莽莽撞撞去打扰他。既然你觉得当年的案子确实可疑，我也相信自己的儿子。现在我把我能记得的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